發表他上任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估計香港國民生產值今年將會增加 9.8%，多項大型建設將會動工。晚間新聞報告完畢，晚安。 市民遇到公務員受賄貪污，正式向皇家警隊反貪污部投訴。 唔好打我，唔好打我啦！我系为两餐啫，系你哋逼人俾黑钱，又系电视话可以举报嘅，我都唔想噶，系你哋逼我嘅咋？死仆街，你哋开心啦，一了百了啦，一了百了。 你翻去啦，快啲走，走啊！ 我系反贪污部嘅叶福， 自杀啫，使唔使劳动你啲大佬啊？ 冇发展咧，喺度开咗个快佬，循例都要夹夹嘅。 节哀， 唔好喊啦，阿婶。 冇啊，我唔会再讲噶啦，唔好逼我哋啦，阿仔啊，揽住我啊！ 你放心啊，我会帮你哋， 帮你条命。差佬靠得住，猪乸都会上树啊！ 你哋啲差佬啊，最贪污嘅。 系啊，冇错啦。 喂，回头， 喂，唔好 讲嘢， 做 乜？ 起手，做咩啊？你放心啊，你老公带 case， 我唔会就咁算数嘅。 Sir。 刘娟，继续啊！ 啱啱至开档，得两蚊咋？ 咁即系点啊？喂，有冇钱食嘢噶？ 都冇啊，有十蚊啊！嗱， 叫佢找俾你啊！ 老友，你争我8.5啊！ 是不是水龙头？我以为系狗都应该识吠嘅，点知原来系只金尾狗，仲系哑嘅添。 33岁，据称佢拍紧电影《死亡游戏》时候感到身体不适，翻屋企休息之后就病逝，死因仍在调查中。昨日喺水塘发现嘅男性浮尸，而家证实系现役反贪污部组长叶福。 真系死得人多。 死因 你食咁多生虾， 自杀 一定好生猛噶啦。 叶福生前好赌，欠下高利贷。五间新闻报告完毕，再会。 叫阿豪咧，佢等咗好耐。 乔哥，你一定要主持公道啊！ 咩事啊？ 上个礼拜丧威唔跟规矩，喺我粉档隔篱又开咗档，搞到大家抢食，咁搞法冇得玩噶、啊。你系水龙头，呢啲嘢系你揸 fit 嘅。我只系想问你一句，系咪你俾佢开嘅？系嘅，我就冇说话好讲啦。 陆生，对唔住，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我唔小心咋，陆生，对唔住啊。 入厨房攞把兵嚟俾我啦。 哦， 继续。 有冇搞错啊？叫我罗兵。宋威， 陆生走啦。做得你哋水龙头，收得你哋钱，就会做足准备功夫。差佬嗰边我会派云，你哋嘅利益我都会照住。宋威唔理我，直接同鬼佬警司讲开档嘅嘢，咪叫同李小龙倾。你同我送条尸俾鬼头，话佢知我唔想再有下次。如果唔系，差佬都冇面俾。照顾你， 喂，爽手啲啊！ 行动。 叔哥，惊鸟嚟啦！ 嗯，等我翻差馆， 做咩？点解啊？ 你手度揸住佢咩？我怀疑你犯到啊！ 放手啊！放手啊！ 你就系嗰个花名铁木真嘅黄一聪啦，系嘛？冇错，果然系铁石心肠、木口木面，样样礼真。 你而家讲够未啊？ 咁啱我个花名又系叫做铁木真，我系铁甲不二，目无王法。真金白银，来呢个10万银，我要同啲手足分咗噶啦。 搬货兼拉人， 聪哥，我哋赶住班兄弟啲米路啊。 嗯，仲睇咩？有钱大晒啊！ 总部鬼头帮叫你停止行动，立即收队。 收队？ 冇错。 冇事啊，继续搬货。膊头有花嘅都叫个大佬啦，凭你同我奶鞋底啊，我都嫌你口臭啊！呸！ 我。今日玉皇大帝都保你唔住啦！你， 何尚啊，系你快定我快？你想陪你老细一齐死啊？新茶叶， 啲茶好香、啊。 你试下好唔好味啊？ 好茶， 英国揾到最靓嘅茶，但系讲到世界上最贵嘅茶钱， 就香港自由。 我听讲香港贪污好厉害，有95%嘅公务员都牵涉喺里面，有冇咁嘅事啊？ 呢啲系中国人嘅职责，佢哋鍾意送红包讲关系，咩事都用钱搞掂，清风越嚟越坏，呢个死结好难解决嘅。 最紧要有决心，我上任之后一定要杜绝佢。 如果你行行下见到个石头阻路，你会点啊？ 换落佢咯。 诶，小心啲啊！石头下边可能有蛇虫鼠蚁，烂晒出嚟噶。 新任港督麦理浩喺就任之后，极关注香港嘅贪污情况，特委任法官百里渠爵士成立一人调查小组，专责搜集贪污资料，作出报告，喺高院公开聆讯。 市民对于举报反应唔系咁热烈啫， 乐观啲，唔使咁担心。Hello. 中国人系慢热噶嘛，今日总算有一个人嚟俾资料啊。仲有啊，这个小组我之所以要系一人小组，就系因为想绝对保密。所以若果有咩泄漏咧，就算你系我特别助理，我都唔会放过你噶。 你放心， 佢哋系都要我俾钱至俾我埋站，我老虎蟹都唔制，至都咪走公海线，走去新界避咗佢哋，点知仲扑街。每日食几件牛肉干，连整车唔开工嗰日都要啃两件，算啦，投降啦，俾钱埋站，话买通行证啦，吓，点知嗰个收租佬一睇我个车牌，就话我入咗黑名单，唔肯收我钱，唔俾我埋站，结果我揸架车去到边度就俾人搞到边度，好似无主孤魂咁，唔系俾烂仔打，就系俾差佬拉。我想问下两位大人啦，而家啲差人系保障市民啦？定系迫害市民先？ 咁你仲有冇其他关于警察贪污嘅资料可以提供俾我哋 啊？诶，多啦，要讲啊几日都讲唔晒啊！咁我以后点啊？你哋保唔保护我噶？ 你放心，我哋一定会保证你安全。唔该晒，等你有好消息啦。 得啦，你放心啦，唔使送啦。 一样啫。唔该晒，拜拜。 嗯，老豆话有袋嘢啊。 啊？咩嚟噶？ Helen， 你呢排望成点啊？ 医生，我做咗70下， 佢可以医翻好算系奇迹噶啦，仲可以喺半年内完全康复，实在好难得。佢而家随时可以出院噶啦。 Sir， 我希望尽快翻警队服务，希望你批准。 秦丽咧，你都要见见我哋嘅心理医生嘅。 你同你啲同事好似唔係幾啱喎， 或者我哋做嘢嘅方式大家唔係幾一樣。 咁你老婆跟咗你5年，然後帶埋你仔女跟第二個，咩原因呀？ 我哋大家唔係好夾。 咩唔夾呀？性生活 呢啲係我嘅私事， 人人都叫你做鐵木真，伙計唔服你，老婆唔信你，連仔女都要離開你，你唔覺得自己有啲問題咩？ 呢啲同我服唔服職完全冇關係。 絕對有關係，因为一个正常的人如果在性方面得不到正当的宣泄，就会引致性格偏激自私，再加上你的创伤带来的冲击，我建议你都是暂时停职，然后每个月回来见我一次。 我不肯同你合污，难道这些叫做不正常吗？ 在心理学来讲，凡是跟正常的人不同都可以叫做不正常。 我说你才是不正常，你看你的猫样，几十岁都未明白男人除五大个女都未试过乜嘢系高潮，你唔好以为带住个胸围就系女人啊！我话俾你听，我系堂堂正正嘅男子汉，仔女我都生咗两个，你生个乜嘢啊？萝卜仔你系生过两粒啊！ 黄一聪， 系咪黄一聪先生啊？黄生， 唔使讲， 黄生我揾你系想。我想收集关于贪污的资料， 你熟悉警察嘢，希望你可以帮手。 你要资料做咩啫？最后你咪撇埋一边。 但我哋冇资料就唔可以采取行动。 行动？你哋班高官得个讲字嘅啫。 你份人一向正直，但我谂你都知，你今次中枪嘅嘢唔系咁简单。你帮手可以保障自己，起码以后唔使俾人喺背后开枪。 我唔系要保障，我系一个差人，我嘅职责系保护市民。 但清除贪污对佢哋就系最好嘅保障。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对香港嘅贪污情形，你知几多啊？你要面对嘅唔单止系万几嘅警察、十几万嘅公务员，而且系全香港四百几万市民。如果全部人都习惯咗收黑钱、俾黑钱、搞关系、走后门，觉得咁都系啱嘅、方便嘅，如果人人都系同流合污，咁你反贪污嚟做乜嘢啊？ 爸爸，爸妈，爸妈， 有冇嘢嚟 咗啊？ 唔好大话喎，打你劈劈嗰个 嚟咗啊！食咗饭未啊？ 未啊， 喺度食啦。 唔啦。 哎呀，好重啊！ 崔远，你唱歌 系啊？ 仲唔叫歌？ 阿爸。 嗯。唔好意思啊，最近好忙，唔得闲探你。嗱，系你嗰次讲啊，最近我洗黑钱、走后门，喺政府咧投到单大工程嚟做，净系新机器买咗成百万。以后啊，大把世界捞啊！不过最紧要就系唔怕老婆带埋仔女改嫁第二个嘛。呢、这个世界食关系嘅，唔系食古不化嘅。 成晚唔翻嚟，一翻嚟咁多嘢讲。 应酬下啫嘛，一阵间卸翻你补数啊！吓，唔好意思，有唱歌，入去换件衫先啊。 爸爸，我个铁甲人威唔威呀、啊？你睇下。 妈妈买噶？ 系叔叔买噶。 系啊。是打伤你的同事莫森买的。 阿森， 你受了伤入了医院之后，他上过来好多次，还买过很多东西给小路。我以前都还过你很多次的了，迟早实出事的。人人都说贪污就好像搭巴士那样，你不上车不紧要，你都不要挡住在车前面阻住人家，迟早实撞死你的。这次就是意外啫，下次就没那么好彩的了。 我做事有我的方法，你都不是第一天识我的了。 是啊，仲仔样同你生咗两个添啊！ 老婆， 老婆啊，嚟啊，我哋入房倾下偈啦，行啦。 爸爸，爸爸，我哋睇电视啊！ 系啊，我哋睇电视 啊！好啊，嚟嚟嚟。 爸爸，爸爸，快啲啊！ 有病啫，阿妈叫你搭个飞机辛苦啊嘛。 叶世欣议员啊，反贪污嘅目标到底系咩呢？ 我哋系希望建立一个公平廉洁嘅社会。 如果一个诚实的人得不到公平的待遇，这个是什么社会呢？我们很应该为下一代着想一下。 梁李姐姐，爸爸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喜欢一个正直清白的爸爸，还是一个有一百万贪污钱的爸爸？ 一百万即是有几多啊？ 一百万即是有十间这些五大 都这么多。爸爸，如果你多钱过那个肥佬，我们是不是可以抢回妈咪给你啊？ 还可以买很多机械人添。 如果我哋喺一个贪污的情况之下长大，得唔到正确嘅人生观，咁我哋呢代已经系乌鸦。我哋都好希望下一代有白鸽出现。 唔识你啊！ 我电话公司嘅马律师咧， 你等等啊， 唔该你呢边啊。我怀疑我呢度有啲资料外泄，仲令到前几日有个上嚟举报嘅人死咗。但我相信我职员系冇问题嘅，所以我怀疑呢度电话俾人装偷听器。你帮我查一下。 好啊，小叔，睇睇电话。 哦。 咦，真系有料到、啊，攞料料到、啊。 咁啲老规矩嚟。 入到嚟高等法院中偷听器啊！哇。 喂，你听住啊，呢件事我就咁算数噶。 马律师啊， 咩事啊？ 同佢讲啊！ 班工人话 讲啊， 话咩啫？ 话攞查钱啊！ 喂，有冇搞错啊？呢度系反贪污调查委员会啊！你问我收查钱？你一个二个冇人工收嘅咩？ 阿头啊，三点三我哋饮茶啦。 好，好啦。喂喂喂喂喂，咁我哋啲电话点啊？ 慢慢等啊，三几个月实掂嘅， 都冇茶饮咯，我哋咪自己饮咯。饮茶啲行规嚟噶嘛？ 你系话一下午茶定收茶钱啊？ 咁点算啊？ 事啊，黄生，要你咁远嚟呢度倾，因为呢度会安全啲，起码我连电话都冇装。 唔该， 坐。 好。 我哋觉得你讲得好啱，净系单系收集资料系冇用，所以我哋决定收集贪污集团嘅证据同名单，直接交俾港督。你意思点？ 你哋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万事起头难，唔知呢样系咪你个顾虑呢？ 我哋中国人同样有句成语，就系有志者事竟成。不过我就想知道，你哋打算用咩方法去对付啲衰人？ 唔理用咩方法，总之我哋唔会放过佢哋。 我话俾你听，方法就系佢跟你一刀，你打佢一枪；佢打你一枪，你要钉佢入棺材。因为呢一仗系硬仗。一开始就等于向他们挑战，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我们，我们亦都没有回头路走。 我最欣赏中国人这一种置诸死地而后生的精神。黄先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调查工作。你和我拿人又不讲做什么，我帮不到你的，你叫我怎么做啊？ 你做得到的， 大家识了这么久才讲，你唔上巴士可以跟住个巴士走睇风景啊，阻住架车搏得过咩？ 你都匿喺学堂睇咗风景好耐啊，你好开心咩？一日唔拉停个巴士，一日大家都冇好日子过，你唔通唔想有机会翻出去咩？为什么你要做警察？ 扑面罪行，随报安良，为市民服务。 我不要你背书，给个真正的答案。是不是为钱？ Yes sir。 你呢？又是为了随报安良啊？ 随报安良？我入了保良局咩？ 听说你的枪法好醒的。 不够你醒，被人拉枪都不死得。 你不要以为牙尖嘴利就好有型啊。 你用我窒你啊？唔系我讲真噶，你想挡住个巴士，俾个巴士兜头撞嘢都唔死得，真系心服口服。有型， 就佢啦！ 你班死靓仔，睇到两套功夫片就以为自己好好打。如果系真嘅，我仲喺度教嘅，我今日要教嘅系真正自由搏击，好实力嘅。你出嚟，听讲你系李小龙嘅迷嚟喎。来 啊！喂，起身啦！ 你出嚟干嘛？ 喂！ 再来个， 他搏击很劲，不过个人比较反叛，纪录不是几好， 叫他埋来倾下。 九三一八 Sir， 你叫什么名？ 我叫叶振华。 听说你很不守纪律的话，是吧？ 答我，你阿爸冇教你读书要守纪律要听话嘅咩？ 你可以话我，但唔可以话我爸。Stop！ 你阿爸叫咩名？你阿爸冇名嘅咩？ 我爸叫叶福。 哎，有嚟， 啊，最紧要食多几只啊，食边啦， 呢只够肥啊， 哎，唔食，唔食，哎呀，放低啊， 呢只好，呢只好，哎，雷洛同蓝光下个月退休，跟住过加拿大享清福，我哋敬佢哋一杯， 能够有四大家族同几位大探长做潮哥同我哋战行，我雷洛都冇咩好讲噶啦，先饮为敬， 吓，我就系啊， 我顏童呢世人最佩服樂哥同埋江哥嘅，如果冇你哋帶頭，你話點算啊？係嘛？ 係啊係啊！ 以後冇咗我阻住你坐總華探長個位，你啲錢啊多到唔知點使噶啦！ 樂哥，你真係識講笑啊！嚟飲杯， 飲杯！ 所謂蛇無頭而不行，我已經同幾個鬼佬總警司傾過，殺騎老虎都同意咗。雷洛同藍江總華探長個位就由焦良同司徒君補上。大家有冇意见？ 冇意见，全部都嚟 点啊！跟住今晚电视做摔角，我要翻去睇。听讲有个新人何守信有机会做金牌司仪喎。我嗱失陪啊！ 等阵，我六大潮侥幸得四大家族同埋各位警察大佬睇得起，做你哋嘅水龙头，一直以嚟都天下太平。知唔知点解？系因为我哋团结。唔团结会点？递筷子俾我。我希望呢只系最后一只咬出嘅手指。对唔住，我换件衫先。 个仔， 超。 挂埋幅咁嘅死人相，我哋成日眼超超窒住晒，真系唔聚财。 男人老狗成日梳头，考斯顿督，就搞我周身唔舒服咯。 喂，你唔舒服啊？唔舒服就睇医生啦。 喂，我警告你啊，唔好再窒头窒势啊，劳金衰。 喂，我都警告你唔好叫我做劳金水，要叫叫我英文名屈得咯。 你哋两个搞掂就好出嚟咯。 早晨啊， 福伯、六婶，早晨。 早晨。 咁多位早晨。 早晨。 首先我想代表百里渠爵士欢迎你们加入这个调查小组，为了保密理由，我们 office 设在洗衣铺后面，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我们这个小组是绝对保密的，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可以泄露身份，就算是上到差馆更加不可以说，因为那里才是最危险。 那即是打生打死都是靠自己啦， 差不多啦。 嗯， 不过在最紧急关头的时候，我们是会证明你们的。 咪住咪住，我们没有枪的， 当我哋行动有可能需要自卫嘅时候，我会同你申请。 你仲有咩问题？ 冇问题。 我想问啊，我哋出去做嘢嗰阵时用咩身份啊？ 我喺税局度同你哋借证件，你哋系税局特别调查员。仲有，第日大家出去行动嗰阵，我希望大家着西装打呔。 吓、啊？ 我送俾你哋嘅。 唔使啦，系嘛？咁啊几豪迈？ 你哋出去做嘢。如果做得整齐啲，可以增加人哋对你嘅信任，亦都可以帮到你哋嘅工作。做咩唔识打？ 我识，你试试啊！ 咁我哋第一步点做啊？ 差佬嘅贪污集团，外边人系埋唔到去。佢哋每个星期都会上去收租站，逐千嘅米铺嗰度收钱。如果你哋想揾证据钉死佢哋嘅，首先要知道米铺喺边度。我要揾人帮手。 搞定。 等你 走啊。 唉，我要翻工㗎嘛，都正係識攞錢。 我要買禮物啦。 地老尾啊，襲警！聰哥， 呢樣嘢你最擅長啊！ 快走！ 做咩見我走啊？ 對唔住啊，聰哥，我唔想噶。 咩你唔想啊？ 你唔好玩我啦，嗰波系我唔啱，我衰仔，我衰仔，你想我点啊？ 好，你欠我枪，今日就要你还乜俾我？啊，我唔系要你条命，我只不过想问你攞个地址啫。 咩地址啊？ 你哋间米铺嘅收租站。 你知嚟做咩啊？ 我要钉死佢哋。 你先想我死啫？ 讲啊！ 钱我可以即刻俾你。呢样就点都唔得噶啦！你唔怕死啫，我怕。 西文，你冤枉钱，你冇人性啊！你一住生仔冇事不得了。 我就想做个普通嘅差佬咯，不过全世界都系咁做，我可以点啫？ 咁你就可以出卖我，喺我背后平我一枪啊！ 我肥你一枪啊，你仲可以企翻喺度。如果俾个第二个肥你，一都已经瞓咗喺黄色啦。 啱，我就发觉你仲有一分似翻个人，所以我今日先嚟揾你。 我而家起码仲有一分钱翻嘅人，但如果我讲话俾你听，就连嗰一分都冇埋，你唔好逼我啦！ 你冇得选择，你开枪打我，收咗佢哋50,000，边个俾钱你我都知。如果我将你啲证据寄去英国同埋报馆告发你，根据江湖规矩，佢哋一样会杀你灭口。你唔系唔知嘅，点啊？讲唔讲随便你，帮唔帮亦随便你。 九叔啊， 咩啊？ 盘数我搞掂晒噶啦，拎得俾潮哥睇噶咯噃。 得啦， 哦，得我先走先噶啦。 咁你先走先啦。 哦，吓、啊，啲胡须几靓喎。 喂，咪搞啊！我都话咗唔啱噶啦。 使乜大惊小怪、啊？益你就傻仔。 走啦，死阿婆。 哼，嗱，咩事啊？ 我想问你哋老板 喺入边。 唔该。 不好意思， 阻大家一阵啊！ 咩事啊？ 我哋税务局调查员怀疑你哋盘数有啲问题，想攞啲数簿翻去调查 下。咩料啊？坚料啊！哎，俾啲红衫院只衰猫过主啦！ 呢张系法庭嘅搜查令，唔该你合作啊！ 你攞晒我哋啲数簿，还头知唔知啊？ 而家系事头婆睇数簿，咩还头大佬都压唔住噶。哎，继续。 好，嗱，我问你，你老细系边个？ 诶，而家系我调查你，唔系你嚟问我。嗱，有咩事就通知你啊，继续打牌。 潮哥，喂，头先有几个税务局人员攞晒啲数簿走啊，你有冇搞掂嗰边噶？ 冇呢度， 都系啲普通出入账嚟啫。 你哋有冇留意到？每个月咧都系几笔大数，每一笔数咧都系几十万，系由一个叫做麦基嘅人签嘅。但系从来就冇写呢啲系咩数嚟。 系、哦， 我谂呢啲一定系骗数，但系点分呢？就写咗另一本数簿嗰度。 根本簿喺边度咧？ 聪哥。会唔会你条针呃你啊？ 我都讲咗个地址俾你知噶啦，一定喺里边嘅，要偷你自己去偷。 喂，嗱，上面嘅情形你熟啲，我哋一齐去。 讲到尾你都唔信我，惊我扇你啫。 算我求你呢次啦，我保证呢次系最后一次。 唉， 啊， 我俾你玩死啊！ 好多警钟噶，忍住啦！ 啦。 喂，我揾到个夹万啦！ 醒啊，大佬， 帮我搞掂佢。 我哋啲天才小技师嚟噶嘛？ 你掂唔掂噶？ 冇嘢难到我嘅，得啦。搞掂，我就拆嗰个啦。 警钟未闩啊！哎呀，大镬啦，大镬啦！个警钟直接驳去差馆噶，快啲走，快啲走啊！钟哥，唔好攞啦，嚟唔切噶啦，快啲走啦，快啲走，走啊！钟哥，嘿，钟哥。钟哥，快啲走啦！你唔走，我走噶啦！走啊，钟哥，钟哥，我真系走噶啦！ 我揾到啦，有暗卡啦！ 唔好理啊，走啦！走啦，走！ 赶唔切啊，啲差佬喺外面啊！ 死啦死啦，咁点啊？ 揾几个人喺度夹住，其他嘅跟我嚟。 Yes sir。 伙计啊， 咩料啊？ 自己有啊，我同我拍档啱啱喺附近宵夜，听到钟声咪冲上去咯。啊，估唔到呢两个磨碌偷食唔知定，踩到上我哋度啊！ 咁巧， 呢两个死仆街，偷嘢啦，偷嘢啦，带佢哋翻啊！哎，我系江仔记宵夜啊，我赢咗马。喂，你哋转头落嚟啊，系咁啊，拜拜。 喂，咪行住。 哎，他们是税务局的职员，捉住他们！ 死啊！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开枪！ 说警察打人， 唔好影啊！走走走，快啲走啊！走啊！ 你哋系咪滥用私刑啊？你哋嘅上司系边一个啊？ 系系系，你老母啊！拉佢， 再唔走啊，拉晒你哋翻差馆！ 唔好以为你哋啲差佬大晒啊！香港系讲法治噶，有新闻同言论自由噶。 你系边个？ 我是马安尼律师， 你带我去哪里啊？ 带你回家咯，我们不会这样吊低你的， 头先我哋一冲出去咋，我即刻六七及住你啦。 你放心啦，潮哥，嗰本数簿我一定会尽快揾翻俾你噶，你信我啦。三日，两日，两日，我一定会尽快揾翻俾你。 小事嚟啫，你跟咗我咁耐，唔通咁都信唔过你咩？ 多谢潮哥，我不嬲都话噶啦，潮哥你啊知人善用嘅。 停车，尿急添，揸下水先。 啊，系啦，潮哥，你唔提我都醒唔起，我都急啊，一齐啊。好彩潮哥提我啫，唔系随时都公道追追严啊！大佬啫，大佬， 数簿嘅密码仲有边个知道？ 麦记咯，佢做数嘅， 同我杀咗佢。咁就算佢哋攞到本数簿，最多攞嚟泼粮嘅啫。 冇，麦记跟咗我哋好耐噶啦。 啱嘅，我份人最重就系兄弟情。俾你冇跟佢， 多谢潮哥。吓！ 我以前都同你讲过啦，做嘢系唔可以咁冲动噶，一切嘅嘢要经过合法嘅途径去做啊。点知你粒声唔出走就偷嘢？ 净系讲法律有用咩？我哋嘅试过出埋窝里搜查令，咪得国家对付呢班人渣，乜卵都冇用噶。最紧要咧就快刀斩乱麻。 你而家搞到街头枪战啊嘛，仲整伤埋人添啊！你觉得而家自己好掂咩？你唔顾自己安全都顾下佢哋啊！ 我就为咗手足嘅安全先至加速行动。我哋冇身份噶，如果时间越拖得长，就越危险噶。 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佢醒咗啦。 冇咩嘛？ 哦，我哋都试过死过翻生， 我宁愿未试过咯。 你好彩啊，净系俾架电单车撞亲少少啫，有啲内伤啊，不过内伤睇唔到，当冇事啊。 多谢大家， 多谢你啦。 唔使，冇讲咁多嘢。等你好翻之后，我安排你离开香港，你放心。 点啊？有冇料到啊？ 料鬼料马咩？啲名字全部都系陈阿炳、陆阿丁、麦阿茂嗰啲咁嘅。 支出费啊，仲夸张啊！牛扒费系8000，厕纸费系10000，我哋嚟抢飞埋出嚟都用唔到咁多啦。 只要你哋揾到计数嗰个人，就可以解通本数簿啦。 麦基， 去边度可以揾到佢啊？ 可以揾佢哋班朋友查下，不过佢哋同普通人有啲唔同啊。 咩？他用屁股吃饭的， 他们喜欢男人的屁股多过女人的。 那就开正你的饭吧。 喂，我警告你啊。 麦基有个男朋友叫 Muscle， 一会你尽量埋个身拿点料啊。 都下铺先啦，钟哥，主要靠喉啊！ 哎，放心啦，我喺度，我会暗中保护你哋噶嘛，冇问题， 冇问题啊！ 妖， 精子不保， 嗱、我哋跳着舞啊！ 你啲臭狐好臭啊！ 你呢啲先系男人味啊嘛！ 哇，哎呀，好弹手啊！ 真系， 喂。呢件嘢我及到酸噶喎， 咩及到啊？卖鱼啊，而家话及到卖鲜虾啊！ 唔好嘈啦，大家做个朋友啫嘛，系咪？我叫 Muscle，Muscle，Muscle，Muscle， 我叫 Waterloo，Waterloo。 哦，我知啦，你不嬲有条仔嘅， 系啊， 我唔中意同人争嘅。 哼，喂喂喂，唔好走啦，嗰条友啊，我一早就飞咗佢啦。 呢啲臭狐好臭啊，系你俾人飞啊？ 咩啊？佢而家病埋咗，冇我得闲接济佢，哼，佢早就饿死咗啦。嗱，埋去饮杯酒啊，嗱。 哎呀，选择佢啫，咪啊，遇到先噶。 你睇下佢，睇个碌喉骨啦，我命啊！哎呀，好有型哦，你会中意啊？ 哦，人哋喺度倾偈，佢做电灯胆喎。 系咯，叔。 先饮啲咩咧？ 啤啊， 好啊。 啊，听讲话咧，你条仔啊好 romantic 噶，住个兜咧都要望住个海噶，系咪啫？ 撒网嘅，佢忌水噶，佢大埔个兜啊，系望到海都离好远啦，佢连屋企个泳池都唔敢落嘅。 咁渣噶佢， 系啊， 冇鬼用啊！ 唔好讲咁多啦，啊，我哋入厕所咯。 吓，你话俾我哋， 系啊， 坐你啲傻啊，花生萝卜。 喂，唔好理佢啦，不如我哋入去啦。 我呢几日唔方便咯。 乜男人都唔方便嘅咩？ 梗系有啦，我痔疮发啊， 咁惨啊！ 咪系咯，最衰系你啦，搞到人攞攞挛，要我而家喺度刮凳，你自责。 又关我事？ 你做咩啊？你先第一次落嚟噶吓。 唔得噶，唔得噶！ 落得嚟呢度，你话唔得，呃鬼咩？睇过有几大抽？ 唔好搞啦！唔好搞啦！ 严总，收到成身花柳都唔单身，都中晒招，你开心啊你？咩啊？但系你咪死人冇白影咋啦？而家好威啊！你睇下佢啊，收完收到就好啦，降啦佢。开心边个死边个啊？想死啊？想死？ 哎呀，快啲 搵 条路洗手。 严总。 走啦！唔该晒， 唔使。 我可以肯定佢嘅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火车捐身窿都俾人摸晕啦。 咁佢有冇反应先？ 你讲紧系心理反应，因为生理反应啊？ 咩啊？唔使做啊 ？Yes sir。 签证同机票已经搞掂，你可以上机。 咁快？ 我哋系 operation， 唔送你啦。 你粒子弹都唔知几时就还翻俾你， 还咗俾我好耐啦，冇拖冇欠噶啦。 凡事要小心，唔好搏咁尽。 要死啊！条命都留唔到今日啦。你都系啊，小心啲啊。 阿森啊，你差唔多够钟行噶啦。 有机会翻嚟，我请你饮酒。我要去翻间基佬包啊！ 咁啊啱啦，揾中哥大龙咪得 咩？ 我帮你安排好晒，阵间可以由特别通道过关，唔使经海关检查。嗱，我屋企地址，有咩随时揾我。 你唔使咁做啊！ 大家朋友啊嘛。你仲担心啲咩啫？都离开香港啦。 去到加拿大又点啊？南哥同吕乐都喺嗰边。就算我去第二度，去美国、去台湾，水龙头都会揾到我噶啦。我根本就冇地方匿。 咁你有咩打算啊？ 我都唔知。 咁你有冇听过佢说话？进攻就系最佳嘅防守。 照阿 Muscle 话，麦基间屋咧系向海有泳池嘅。好似呢种屋咧，喺大埔区系有九间，我哋即刻出发，逐间去刮，一定刮到佢出嚟。 Yes sir。 哇！喂，你去边度搵支枪翻嚟？ 上次同差佬搏火嗰时攞噶啦， 俾我。 唔系啊，聪哥， 所以话咧，拳脚功夫咧先系最可靠嘅武器， 系咪咁啊？ 系啦， 嗱。聪哥啊，冇支炮好冇安全感噶。 我哋曾经清楚咁讲过，行动有危险，我自然会派支枪俾你。 唔系咧， 我讲啊，行动， 行动， 爆！ 进攻系最佳防守，逃避唔系办法，除非钉死佢哋，我先有真正嘅安全。我一定唔会放过佢哋。我佩服你。 咪住，你讲紧系唔放个水龙头啊，定系唔放我哋顶头契姐先？ 喂， 喂你， 摆低啲嘢先啦，我哋等你。 快啲啊！ 撞鬼你咩？咁迟时翻嚟，系咪想饿死我啫？妖，又系鸡，食得鸡多啊！我夜晚都会提啦，人哋咪知道我喺度咯。 你啊，你唔食鸡啊都会提啦。 讲咁多做咩啊？仲唔落去攞支可乐俾我？一味生肉唔生肉。 唔该晒阿伯， 唔使唔该。 点啊？ 冇料到。 仲剩翻两间，嗰边有一间，去咗嗰间先。 好。 奇啊！快出嚟啊！税局嘅人嚟啊！ 我想你跟我哋翻去调查啫，我哋绝对唔好伤害你噶。 我乜都唔知噶，你哋去揾第二个啦。 你出嚟先啦！ 我都话乜都唔知咯。唔好打我！唔好打我！我乜都讲啦。 打佢手。 行啦。 哎呀， 我哋唔方便报警，送佢医院。 企到， 哎呀， 你系咩人？我哋系水务，唔系，我哋系税务局嘅特别调查人员，而家带佢翻协助调查。 哼，又系税局，税局嘅人几时变得咁得闲噶？戆居，带佢翻去。 系、哎、系，咪、哎、喐，佢系我哋税局要调查嘅人。 调你阿妈，哼，哎哎哎、信唔信辣你啊？ 我唔信啦，我哋同埋一个侍楼婆，开枪啊！我睇你翻去点解话， 我滴晒佢哋翻去，查清佢哋身份。 系 系啊，拉佢哋上车， 拉晒佢上去， 冇咩好， 快啲啊，快啲快啲， 上车啊！ 快啲， 阿妹。 押佢哋入仓， 行啦， 我同班头讲， 入去。行啦，望咩啊？ 喂，唔知第时毕业会唔会派翻嚟呢度做啊？ 唔好乱谂啦。 放心啦，有咩事我会撑住你哋，冇事嘅，冇推啊。 行啊，你早上船收工啊。 行啊。喂，你出嚟。 哎，你出翻嚟。 你千祈唔好俾佢拉我走啊！我死梗啊！哎呀，哎呀，做咩啊？哎呀， 放手。冇乱嚟啊！有咩事等我哋律师嚟先讲。睇你班友点说法，我哋走。 好。 我打电话去税局查过，根本就冇呢几人个名。 即刻扣留同起诉佢哋。 Yes sir。Sir。 我是马安妮律师，那几位是税务局长亲自委任的特别调查组职员。 我都未听过税务局长有个这样的调查小组的。 如果你不信我，我可以打电话叫他亲自跟你讲。 他跟我讲他这个礼拜放假。 那好，我亲自找他跟你证明。 好，不过不知道马大壮需要几耐时间呢？ 我会尽快。 三个钟头了。到时都证明不到他们的真正身份，我会落保控告他们阻差办公，是不准他们保释的。连你马大壮我都要告埋，不要说我不先指声明啊 ,OK? 好。不过希望我们调查员在这段时间不会受到任何骚扰，包括我们找回来的调查对象。 没问题。 那好啊，麻烦你失陪。 我们不用射他喎。 人家假假地都是大壮，费事烦啦，咪有个玩多阵添啦。 又会咁啱放大假嘅？佢边度钓鱼啊？ 西贡喎，只船叫圣母玛利亚号啊！见唔见到啊？ 见到。冇事啊嘛。 冇事。我可唔可以捉住你只手啊？ 可以。个律师会唔会嚟噶？你会唔会放我飞机噶？焗到死！你班人唔好害死我啊！收声啦你！水龙头， 我只是想知道我六大潮要的人谁敢跟我争，我的洞口谁敢去踩、 啊、原来你是黄一聪，难怪这么熟面口了。 铁木真是吧？我都听过你的大名很久了，被人兜头兜脑打一枪都不死，我都佩服得你五体投地。 水龙头啊，我都听过你的名字很久，黑白两道都咁俾面你，好嘢 啊。点啊，你几时转咗税局做调查员啊？不过唔啱数啊，税局啲人见钱眼开噶，唔似你喎、啊。我话俾你知，无论你条颈有几硬，都咬唔过粒子弹。 我都话俾你听，无论你只手有几大，都遮唔晒个天。 我生物科老师告诉我，这个世界没有打不死的人的。 我中文老师都跟我说过，没有打不死的老虎的。 啲童话故事用来呃小路仔的啫，我你都信啊。 喂走咗啦走咗啦。 陆生 陆生， 陆生， 你嚟咗啦！ 我班兄弟呢排头晕身庆，唔系好利时。睇上老话，今日五点前系吉时，最啱打小人。你睇下点啊？无谓阻差放工啊嘛，系咁话啦。 咁都俾你揾到我，你真系神通广大喎！ 唔好讲笑啦， 好声啊！ 啊，得啦， 你揾得我咁急做咩啊？ 之前我咪同你讲过，我有几个帮手要税局调查员身份嘅，而家出咗事扣留喺警署啊，麻烦你帮我补翻佢哋出嚟啊！ 咁啊，我惊有啲问题喎。 咩问题咧？ 问题系我而家喺度钓紧鱼咯， 钓鱼。 是啊，我答应老婆钓条老鼠斑今晚做餸，都未钓到，点行得开啊 ？Honey， 哎，放好佢。 OK， 你只游艇都好新净喎。 系啊，30万啫嘛，买间千零尺嘅楼都要啦，只系落水一个礼拜噶咋。 圣母玛利亚，即系纯洁无瑕咁解。咁样改得好咧？ 好你条命啊！ 咩事啊？放你哋走啊！ 哎呀，走得啦，走得啦！哎呀，走得啦，走啦！哎呀，真开心啊！哎呀，真系好啦！哎呀，走得啦，走！ 好啦， 有事啦， 哎呀，今次真系走得，真系好啦，谢天谢地啊！嗯，啊，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哎呀，又热又闷，你个律师真系好啊，冇放我哋飞机啊，所以我请你饮酒啊，好唔好啊？ 喂，你哋。 跪低啊！睇骨头几硬！ 他们藏在自己在里面， 扑街高他们拒捕袭警，还用枪打开他？ Yes sir。 你是搬事头婆，真的没面子啊！ 停手， 这里不轮到你话事，走开。 哪个？ Yes sir。 Sir， 你们下次行动所用的身份麻烦通知一声。 Yes sir。 Yes， 免得麻烦搞得这么大祸。 Sorry， 其实你哋一早话查贪污咪冇事啦， 走啦走啦，冇事噶。 你哋唔会冒充我哋警察嘅身份噶 ？No sir， 少少事都麻烦阿叔，冇贵用。 你讲唔讲啊？你啲咩人收嘅咩数？ 我都唔识字嘅，唔好玩我啦，哥哥仔。 唔讲。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再问多你一次，哎、你讲唔讲？ 我唔讲得噶，讲咗我死梗。 你哋唔可以打佢噶，佢有权保持监禁。 权权权，你咁帮住佢冇用噶。我当差咁多年，对付呢啲咁嘅人，我有我嘅办法。 系啊，你用咩办法得？但要合法，要尊重人权。 姐姐，我知道你系忠嘅，你要救我啊！ 你，喂，好啊，系咁啊。金水镇话有嚟， 咩事啊，春哥？ 麦苏死咗。麦基涉嫌杀人，带佢翻差馆。 唔系啊嘛，你冇理由睇住我死嘅啫。 系咯，带佢翻差馆死梗噶。哦，咁唔系点啫？佢咩都唔肯讲，我哋有咩权留住佢啊？ 哎呀，千祈唔好啊，唔好俾佢哋带我走啊！ 唔好带你走，你想啊你啊！ 哎呀哎呀， 你再俾人咬跛，手都俾人咬断先带到你翻嚟。你而家咩都唔肯讲，我哋点样保护你啊？唔带你走，唔走啊你！ 出哥，出哥， 离开！ 咁你即系见死不救啫。 你唔使讲，咁你去唔去？ 我嚟帮你查贪污，唔系帮你杀人噶。 你唔听我打， 冲哥，冲哥，算啦， 系咪？我即刻拎佢翻差馆。 啊！ 冇办法啦。 唔好啊！我讲啦，不过你哋一定要保证我安全至得噶噃。 贱骨头！ 好啦，啊，坐低啊， 好啊， 坐低啊， 啊，好。 金 Sir。 嗯？ 乜你唔系？ 锯汁嚟啫嘛，我哋夹定嘅。 打佢你又唔俾，吓下佢都算合法啦啩？ 俾你玩死啊！ 拜拜。 喂，春哥，有啲嘢想同你商量下。 咩事啊 ，What 啊？ 冇，我帮你谂条好桥，你咪应该帮翻我先。 咩？ 你应承咗先啦，好易嘅啫嘛。 OK， 诶，咩料？ 我想攞翻支枪。 嗱，我 唔系我知，你为咗危险行动先有枪啊嘛。但你唔觉得危险嘅行动都咁鬼危险嘅？你冇支枪好冇安全感噶嘛？ 你系要枪啫嘛？ 系啊。 嗯。嗱，小心啲啊！ 哦，快用你搞污！支枪冇子弹嘅， 你话要枪啫嘛？你冇话要子弹啦，你都系要嚟揞住条腰，增加安全感啫，唔系得咯？ 哦，咁都得啊？ 连连反贪污，政府最怕破。 我同麦基上先，你跑架车上嚟。 O K。 乜嘢都讲晒啦。唔系吓你啊，咩大场面我未见过啊，好多大人咩我都识啊。 你强哥宝哥直接俾督嘢睇噶，你花 Q 币啊你。 吓，咁我有冇机会见督嘢啊？督你个头啊督！ 唔该姐姐， 你嚟啱啊！有一大班记者嚟咗，想知道你哋呢次反贪污行动嘅过程，你又讲讲啊？ 你做咩无啦啦叫啲记者嚟啫？ 唔系我约噶，咁佢嚟咗我点知啫？ 我唔惯同啲记者讲嘢噶。 咁嚟到咪同人哋讲下咯，反贪污唔系净拉人咁简单嘅，都讲教育同宣传嘅。 唔好拗啦，聪哥，我哋入去先啦。你带个证人室等 啊。嚟 嚟， 行啊！ 各位，对唔住，呢位就系负责呢次行动嘅黄一聪先生。 黄先生，请问你点揾到啲证人同证据嘅咧？ 警方喺呢件事有冇帮手？ 可唔可以讲下有几多成警察系贪污嘅咧？ 做咩？做咩？ 哥哥仔，仲有几耐至走得啫？ 你尊重下好冇啊！死姣婆，你再唔坐，我打巴你啦！ 打你个头啊！我到死，嗰啲女人有两个肉俾你揸下啫，你就嗒晒糖，咁恨揸揸你自己、啊。 喂， 恶到死！ 你想做女人，你睇别骚先啦、 啊。有明文规定啊，有骚唔做得女人咩？ 巴里渠爵士喺楼上要见你哋。 唉，好啦，甩烂啊，行啦，姣婆，要我再对你耐啲啊，杀死我好过。 哎呀，可以同你一齐死啊，唔知几好啊，哥哥仔。 呢次我哋揾到呢个书记，佢系贪污集团嘅米铺嘅会计。 你所讲嘅米铺其实全港系几多间？ 呢啲嘢暂时唔方便讲。 你又未试过，点知呢味嘢唔好啫？ 你未试过食屎啦，唔叫你试下。 菜乜你讲啲咁核突嘅啫？ 唔够你做啲嘢核突。 反贪污， 举手下天公平竞争。 举手下天公平竞争。 啲人中意食雪糕，软绵。都唔知几好味啊！好有啲人中意食雪条咁，哎呀，你都未试过啊，不知几滋味啊！我话你只食古物 咁叻食孖条啊笨， 食咪食，真系啊！ 他已经死了，他不可以死的。 开！昏杀人真系发梦添。 我去睇睇。 豪哥能够请到阿潮哥嚟，真系有面啊！ 潮哥，潮哥，潮哥，潮哥，潮哥，潮哥， 我嗰边检查呢？ 好啊，唔错啊，装修都几好，啲伙计都几醒目。 请潮哥讲几句说话先咧。请。 有次有个细路问我，人应唔应该贪？ 应该。 我话唔应该。试问僆仔个一个几毫贪嚟有咩用？要贪嘅，就要大贪特贪。打个比喻，例如冲凉，啲水好似屙尿咁，边够过瘾噶？一定要大条水又肥住，咁先够爽，咁先够冧噶嘛！ 好，讲得好。 好似阿豪话想开多几间菜馆赚多啲钱，我举脚赞成，啱唔啱？ 啱啱。 六八条。 唔好话你嚟啊！唔好乱嚟啊！六八条，你以为杀咗人就可以私刑犯案？ 你望我杀人有咩证据啊？ 唔好影相。我唔会俾金星白白死嘅， 就算你真系有证据，边个够胆拉我？全世界都食我噶！ 你咪得戚，我要亲手钉死你，删咗你个小龙头， 删啦！删咗全世界都冇水饮嘅，到时睇下你死定我死，我使惊你？ 你睇住嚟， 你睇住嚟啊！真啊，呢个下马威嚟嘅啫， 你吓我啊？ 咩啊？ 我话俾你听啊，到时落马哥一定系你，我实钉死你噶，我一定钉死你噶！你睇住嚟，咁啊！ 我只马跑得咁劲，你拉得住咩？一住踢死你啊！ 做嘢啊！ 证据消晒啊！ 港督同班行政局议员就喺出边，贪污嘅嘢你系最清楚，所以揾你直接同港督讲，唔使惊，我哋支持你。 贪污喺香港已经系根深蒂固，全港几百万市民，大部分有收黑钱同埋俾黑钱嘅习惯。如果我哋唔及早阻止，全香港市民将来就冇好日子过。 我唔系好同意黄生所讲嘅嘢。我哋做生意嘅不嬲都系讲人情、讲关系。若果收嘅开心，俾嘅自愿，受受加愿，其实冇咩唔妥。 对你嚟讲就冇咩唔妥，唔妥嘅嗰啲小市民，你哋谂下，你哋搞关系走后门啲钱喺边度嚟嘅？羊毛出在羊身上，咪又喺消费者嘅荷包嗰度玩。攞完之后，你哋逼佢哋买贵嘢，使多啲钱。 我哋中国人最重视嘅就系和谐同包涵。 呢啲唔系包涵，系包庇。而家唔单止做生意嘅人互惠，而且官商包庇，为官不廉。公务员往往知法犯法，包枪被盗。嗰啲毒品可以公然喺街度卖，呢啲全部都系贪污嘅祸害。 黄先生，你危言耸听就话，我哋啲公务员好廉洁噶噃。 如果我侮辱咗你，我讲对唔住。但我希望你唔好侮辱全香港人嘅智慧，系人都知道啦。20万可以买个沙展位，70万可以买个探长位，100万可以买个警司位，如此类推，你个位都可以用钱买到嘅啫，一啲都唔出奇噶。 你凭乜嘢咁讲？ 凭我喺警察部工作咗20年嘅经验。 不过据我所知，你当差嘅时候同啲同事嘅关系好差，俾心理医生停你职喎。 所以我话，我本人就系贪污嘅受害者。 我同意你所讲要加强反贪污，不过我哋可以扩大警队嘅反贪污部门。 诶，唔得，反贪污部俗称官财铺，入面做嘅官贪得最多财嘅。 咁你嘅意思即系要解散警队啊？ 唔系， 我想提出成立一个独立部门，专责反贪污。 咁咪即系变成有两个执法机关，开支好大噶。 如果第一个部门做得好，根本就唔使开第二个。当反贪污收效之后，无论警队或者系其他部门，都可以提高效率，节省开支。 咁喺你心目中呢个部门系点样嘅咧？ 江督先生，呢个一定要系一个独立部门。 呢个部门一定要有足够嘅法律权力，直接向港督负责，冇晒中间嘅掣肘，咁先有机会全面打击到香港嘅贪污。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AC。 我哋有好多同事系喺海外请翻嚟嘅。 请入嚟。 好啊 ，Hello。你将李小龙 poster 咧？ 冇念啊。 点解？ 金水唔中意。 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出出嚟？ 好啊。 聪哥。昨晚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咩？ 我攞翻我爸学堂张毕业相出嚟睇，先发觉原来你同佢系同期同学。 嗰阵时，大家叫佢做口水佬，佢好多牢骚，成日话我哋需要嘅系一队廉洁嘅纪律部队。俾心机做啊，唔好辜负你阿爸对你嘅期望。 Hello， 送俾你嘅。 听讲话今日系我嚟害你哋， 呢扎花同廉署无关。今日2月14情人节，你放心啊，系用我份量买嘅，唔系黑钱。 多谢。 我哋今晚一齐食饭。 你都好直接喎。 进攻系最佳防守，系你讲。 OK， 今晚7:30嚟我屋企接我，我写地址俾你。 你俾咗我啦。 你仲留住啊？ 你洗黑钱嘅接头人系边个？ 我洗嘅钱系绿色同红色，冇黑色。你官职与收入不相称，唔该你解释俾我听。 系我老婆做鸡赚嘅。 你天未光就的我翻嚟，我边有精神同你倾偈啊？ 你未瞓醒啊？唔紧要。你喝多杯咖啡，我们从头再开始过。 如果你肯合作，我们可以转你做污点证人。 四大家族给先水龙头。 水龙头统筹晒啲钱再派给我们。 自从那次米铺被人偷数簿之后，他咪收晒啲数簿和名册在地下银行。 啲钱全部摆晒在那间所谓地下银行度。 鬼知道在哪咩？ 我收水是被逼的咋。 你咁腾做咩啊？这个港督今次礼真的， 次次都话真的啦。之前的处长杀奇老虎，收尾个法官白理渠，又边次不是三两下手脚收皮啊？基达只乌蝇仔想同我斗，三两日我包搞掂佢。 你唔信就算啦，总之你俾翻笔钱我，我翻老家就算牛跛相角都有排摊啊！ 无胆匪女，话咗你啲鬼佬做唔到大事噶啦，啊！随便攞，攞得几多几多。 我唔客气啦。 死鬼佬，未见佢大石屙尿。 攞得几多得几多啊！哇，冇死啊！ 大细女， 系，王 Sir 有电话揾你啊！ 啊，唔该， 唔使。 喂， 点啊，大组长 ？ICAC 好忙啊！ 陆大潮，就算你系几忙都好，都应该睇住啲仔女先至系嘅。你就身手敏捷啫，佢哋唔系噶。 你讲咩啊？ 仔女冇嘢嘛？ 冇嘢啊！ 爸爸，爸爸， 点解我头先打电话翻嚟冇人听啊？ 我去咗接佢哋放学啫嘛。 乖， 工人冇做啦。 屋企冇发生咩事啊嘛？ 你入嚟先讲。我今朝系信箱收到嘅。佢叫你唔好咁多管闲事喎。 阿虎呢？咁佢喺边度啊？ 佢走咗佬啦。佢洗黑钱投咗啲公屋工程嚟做，点知偷工减料又用咸水又剩，以为可以用钱搞掂啦，点知一样俾人告。佢啲钱又掟晒机器砸死晒，走投无路之下咪走佬啦。 呢啲钱来历不明，唔可以用噶。 系啊。高班， 边个嚟噶？ 系叔叔，佢阿仔时抄我放学去荔园玩。 个个边玩啊？喂，你系边个啊？ 你过得千唔系万能，但系我加多粒子弹就咩都买得起。 讲咩啊？伏低。去澳门姑妈度住好唔好？ 好啊好啊， 行啊 行 啊。 得啦， 对唔住， 你从来都冇同我讲过呢句说话。搞掂晒啲嘢，尽快接我哋翻嚟。 文字有啲瞓啦， 攞去化验啊！ 小姐，聪哥， 系 化验报告出咗啦。原来你瞓喺木坑嚟，我记得我以前收过啲钱都有啲木坑喺度噶，要我开枪怼冧你个铺，我收到嗰沓驼背佬都系咁。 你记唔记得嗰次俾钱你嗰个叔父陈炳啊？ 我记得，佢系六大潮嘅师爷， 听讲佢最近出咗巢。 要啲咩呢？ 我要翻个公道，呢包钱攞翻俾你老板，叫佢顾下江湖道义。佢唔烫我唔紧要，叫佢唔好搞我啲屋企人。 聪哥，我踎完之后已经冇出嚟行好耐啦。 你出唔出嚟行我冇意见，我只不过要求你同我带个口信啫。 对唔住，我真系帮你唔到。 好，算，迟下我会亲自交翻俾佢。 我哋已经验到钱上面有木糠啦。 你放心，唔使几耐我踢爆佢个豆。 你醒定啲啊！聪哥，我肯定有料到。不如我留喺度睇下。 好，架车我留俾你。 嗯。 咩都冇讲过啊。不过收到风，佢迟早会抄到嚟噶。 你讲完啊嘛，就得啦。做紧咩事？ 潮哥，你知啦，我啊扬咗出去，铺头我又唔敢翻，所以我想 要钱啫系嘛？ 系啊。 随便咯。 哦。 够啦。 唉，够啦，多谢潮哥。 你保证呢度会安全啊嘛？ 唉，你放心啦，潮哥，点我都唔会爆出嚟噶啦。但系佢哋会唔会揾到嚟呢度？呢层我唔敢爆啊。 冇事，你走先。 系。 越唔贪心嘅人，就越容易出卖。死有余辜噶啦，搞掂埋条咸鱼佢， 系系，一齐死啦！停止武器佢，停止佢啦，我哋，停啊停啊停啊！ 空道。 才入到嚟啊！我似乎高估咗你哋喎。我咪讲过嘅，呢个世界冇打唔死嘅人嘅。唔好意思，我怕闻到血腥味，唔可以送你哋最后一程。系咁先，再见。 1974年11月17日，廉政公署在旺角警署带走130多名涉嫌贪污的警察，而前总经司葛柏亦由英国引渡返港受审。这次是香港反贪污行动中的第一次大胜利，亦开始提高了公务员的廉洁精神。